犹豫的时候，错过那路口，争执不休，颤抖的双手，当眼睛刺痛，话语不由衷，对方如虹，用力却扑空，熄灭了清晨的路灯，谁记得一切怎么发生，怎么能深深喊出了风，时间都和清洗着脸孔，再不痛，吸着脸孔。